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目前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常见的脸上长青春痘的话题。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按照惯例，首先还是进入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冠标，所谓冠标呢，就是贯彻执行15项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通俗的说，就是全国统一医保业务编码，打造医保普通化。那么我们之前说到了冠标的意义和15项编码的具体内容，今天呢，我们来聊聊有关冠标的其他问题。有人问，这一次冠标三大目录范围及报销政策是不是有变动呢？其实呢，这一次冠标啊，是医保保障信息业务编码的统一，同时呢，北京市也在目录库上做了更精细化的管理，但是目录范围及报销政策都没有变化，依然执行冠标之前的目录范围和报销政策。还有人问，冠标的工作具体体现在哪里呢？一是我是将医保疾病诊断和手术操作、医保系统单位、医保系统工作人员、定点医疗机构、医保医师、医保护士、定点零售药店、医保药师等八项信息业务编码全量完整维护，及时入库，动态调整，国家赋码后同步更新，实现编码标准纵向全贯通，横向全覆盖。二是优化医保政策目录库，从粗放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转变，从医保报销库向全量库转变。三是搭建医疗保障基金结算清单应用环境，确保医疗支付方式改革应用。四是严格做好数据治理和质量控制工作，为加快建立全国统一、高效、兼容、便捷、安全的医疗保障信息系统提供基础支撑。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王书记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您看啊，国庆假期就要到了，很多市民呢准备出去游玩哈。那么在这方面需要注意哪些，比如说保证旅途顺利和个人的健康安全呢？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先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当前啊，国内疫情并没有完全的消除，仅存在高中风险地区，加之全球新冠疫情仍处于高位，疫情防控工作严峻而复杂，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市民朋友们要继续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落实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继续的增强防护意识，健康安全度过国庆佳节。一是啊，继续坚持非必须不出境，不去中高风险及有病例报告的地区去旅行。中高风险地区及有病例报告的地区，进返京人员自觉地要配合道路关口、高铁、机场等公共交通场所的检查，及时的主动地向所在的社区单位和酒店报告行程，配合并支持相关的排查、隔离、核酸筛查、健康监测等管控措施。第二个是提前规划好错峰出行，出行前到政府相关的疫情网站上提前了解一下目的地的病例报告及中高风险地区的情况，随时了解疫情及防控信息，注意查询目的地的相关防疫的政策。市民朋友可以登录中国政府网、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即可进入各地疫情防控措施专栏，查询各地的疫情防控措施，准备充足的口罩、免洗手消毒液等防护物资，尽量的避开啊热门的景区景点，实行网上预约错峰出行，各景区景点也要做好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工作。第三个是啊，以近郊游和中短旅途游为主，室外活动为主， 建议前往人员较少的空旷地带，像那个郊野公园呀、等处游玩，以家庭游玩为主，出现发热或挥烧症状应避免外出，老人、慢性病还有孕产妇等特殊人群不建议安排远行。另外就是合理安排膳食，注意饮食卫生。 那么就像旅游景点啊，应该落实哪些疫情防控的措施确保游客安全呢？ 这个也非常重要。首先是工作人员要做那个接种疫苗，在岗位工作的时候啊，要全程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以上级别的口罩，做好健康监测。其次啊，对来访的游客、导游等人员入园的时候要做体温监测，核查健康码，并要求佩戴好口罩，制定应急工作预案，落实主体责任，做好防疫物资的准备，加强人员健康的培训。还有热门景点景区啊，要实行预约制，科学合理的制定营业时间，调控好景区的人的数量，减少现金售票，鼓励线上购票、扫码支付等非接触的方式支付，加强景区内密闭区域或者相对密闭区域的，比如说景区内部的室内或半封闭的演艺场所、场馆等的通风换气，还有室内场所要把好空气质量关，正确的使用空调。首先选自然风为主，如果要使用空调，要保证供风的安全，做好游客景区内公共卫生间还有垃圾桶等公共设施的以及门把手、电梯按钮等高频次接触物体表面的清洗消毒。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旅游归来以后应密切关注自身及家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可疑症状，要佩戴口罩，及时的到附近的医院发热门诊就医，不要自行用药，不要到没有资质的诊所就医，以免误诊。就诊的时候不建议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要带病上班，并向单位报告旅行史、接触史及身体的异常情况。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王书记，谢谢您。在这儿呢，也祝咱们卫生监督部门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十一假期愉快。 好的，谢谢。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的主治医师江西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些很多人尤其是女性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脸上长痘的话题哈。首先欢迎一下江西大夫，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说到这个脸上长痘啊，前两天这个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这个特别有意思，说这个女性如果脸上长痘吃这个避孕药啊，就能把这痘儿下去。 确实是，确实是啊， 这真的管用吗？ 真的，这是一个很常规的一种治疗方法，主要是西医院用的很多啊，像我们中医院可能相对用的就不多了啊。但确实是有依据的， 有依据。它的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因为避孕药它实际上是一个雌激素，它激素的作用呢就是能打乱你的内分泌，所以你通过吃避孕药打乱你内分泌分泌的水平，然后可以影响你的月经周期、排卵周期，所以达到避孕这么一个效果。 那它脸上的痘有什么关系呢？ 青春痘其实长这个也是跟激素水平紊乱有关系的啊，就是青春期之后，然后大家发育了，然后激素水平才逐渐的开始旺盛，所以那个第二性征啊，毛发呀，然后那个器官呀都开始出现发育，所以才会长这些青春痘啊。然后你通过吃避孕药之后呢，把那个紊乱的这个激素水平或者是紊乱的周期，通过人为的固定周期的给你服用这些药物，给你补充这种强制性的给你这个激素水平，按照你人为的排列的规律去做， 然后逐渐的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有的人就可以把你紊乱的给它强制的调整过来。 嗯， 但是也有一些人不行，他不适应这个情况。哎，这本身就我就很乱了，然后你再给我人为加上一些，然后就更乱了。 嗯，所以这个因人而异是吧？ 对，因人而异。 那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青春痘，脸上长痘哈。 嗯， 这个长痘就刚才提到了，说您提到了一种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紊乱就容易脸上长痘。 对。 说到这个青春痘，是所有的人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脸上长个痘吗？ 都会有一些，有一个是有轻重的不同， 嗯， 一个是有遗传的关系啊，遗传可能我就家里有遗传，我得的几率可能就高一些。另外有些人长的部位可能有个差异，有的人是就是前胸后背特别爱长， 哦，就青春痘长在这身上， 对，身上。有的人就是脸上， 嗯， 有的人呢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耳朵前面发际前这个位置， 嗯， 还有手大臂和大腿的外侧， 嗯， 这个部位啊，它有一些部位的差异， 嗯， 然后有家庭因素的差异， 嗯， 还有一部分呢是跟个人的饮食习惯也有差异， 哦， 啊，有的人家里人可能偏清淡饮食，可能它长的几率就少一点， 嗯， 有的人像比较油腻的啊，它就可能多一些。 那为什么会有人说这个青春痘哈，就是有人多有人少哈， 嗯， 有人都已经20多岁了哈， 对， 甚至将近30岁的20多岁， 40岁的都有， 都有是吗？ 对啊，青春痘其实我们说大体上就分为两类， 嗯， 一个叫痤疮，这是医学名字啊，还有一个叫玫瑰痤疮 啊，也是痤疮， 也是痤疮，但是不太一样。痤， 嗯， 疮呢，咱们就说长的是大众化那种青春痘更多一些，玫瑰痤疮呢，严格讲呢，不一定非得叫青春痘。或者叫青春痘就不合适了，叫它酒糟鼻， 嗯， 就更合适一些。 哦， 啊， 就是生活当中我们说的那种酒糟鼻哈， 哎，红鼻头， 红鼻头， 对 啊。 所以这样大家可以想一想，可能周边能见到很多人，不光是年轻人，就是岁数大的他也会有红鼻头这种情况。 嗯嗯，那说到这个痤疮哈，就是因为， 嗯， 很多人在青春期的时候都可能挤过自己脸上这个青春痘哈， 对对对，嗯， 挤出来的之后会发现，首先它有一些白头， 就白头， 对吧？ 嗯， 然后挤出来之后会有一些脓，就是那个叫什么？ 脓有血， 有血这些东西哈， 嗯， 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有人说是这个皮肤的什么这个皮腋腺脏东西堵着， 分泌这些 堵住了哈， 对对对，是有这样的啊。嗯，像那个炎症的，我们就说带红头的，带红颜色的，带白头的，或者摸起来有疼痛感的， 嗯， 这种它就是一个炎症的反应。然后人体内的白细胞啊，这种炎症的细胞，然后把它给吞噬之后，形成了这么一个东西啊，把它挤出来，或者是让它破出来排出来就好了。但是如果人为挤，它容易留坑。另外还有一种叫粉刺， 嗯 啊，大家能摸着是一个硬的。 粉刺和那个痤疮是一回事吗？ 粉刺也是属于痤疮一种， 哦， 啊，它就表现不一样。粉刺呢，它基本上不会是红色的，或者是轻微的红色，大部分跟皮肤的颜色是一致的， 嗯， 摸起来可能不疼。咱们刚才说那种红的，颜色跟皮肤是不一样的，而且那个多少是有疼痛的， 嗯， 而且那个是带白头的， 嗯， 粉刺就不是，它基本上颜色跟皮肤一致，然后呢，嗯，摸起来基本上不疼。然后如果要是挤或者是清洁的时候不小心给它弄，它不会破，它会掉，它是一个实际的小粒儿的， 哦，啊，那是粉刺， 对， 是吧？ 那是粉刺，它呢不是炎症了，它就是皮脂腺这些东西， 哦， 再加上表皮一些脏东西混合起来形成这么一个小的小粒粒。 嗯，所以呢，说到这儿的时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尤其是女性朋友， 嗯， 您可以对于脸上这些小痘痘， 嗯， 啊来进行一些分辨哈， 对，简单的分辨，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嗯， 说到这个脸上长痘啊，很多人都会说我们这个脸上有一个三角区哈，啊，就是鼻子和嘴，就是这个， 对对对， 说这里边的青春痘可千万千万不能挤啊， 嗯！ 我不知道您听过这个说法没有？ 是有这样的说法， 啊， 因为这个挤前呢，它的血管分布特别的旺盛啊，还有一些那个鼻子后面有咱们说骨骼是筛状的，它不是一个实性的， 嗯， 所以有时候如果炎症的话，可以顺着这些筛状的骨骼往里走，就特别容易到中枢啊，或者到神经、到深部感染，就比较危险。 嗯， 但是除了这个三角区的地方不能挤，其他地方也尽量不挤， 不挤的是吧？ 因为有时候挤完了会留坑。 对，说到这个留坑哈，因为挤完了之后脸上会留坑， 嗯， 还有一部分就刚才您提到那种粉刺哈， 对，粉刺， 你把它掉下来之后，其实它也是有个坑。 对，但是粉刺那个坑， 啊， 因为它不是炎症的，所以它相对来这个坑啊，很好就恢复了，自己就能恢复。 嗯， 但是炎症的，就咱们刚才说的红的带头的那种，相对它是炎症，它就比较深一些了， 嗯， 那个就很容易形成坑。 嗯，那比如说青春期的这个青春痘哈，有些人根本就不用管它， 对， 到了过一定的岁数之后，它就自然就好了 、啊， 就不用再长。但是有些人就特别的严重哈，成片成片的， 对， 而且脸上的这些颜色也比较深， 嗯， 给很多人带来了很多的苦恼， 嗯，很痛苦 啊。这个在中医理论当中有什么样的说法？它体质有问题吗？ 体质是一方面，因为有几种青春痘，它是遗传很明显的。 啊，甚至有一种叫瘢痕型的，这个它长出泡，不管你抠不抠，它就容易形成 瘢 痕，形成增生。 嗯 啊，如果长在头皮部位，它甚至是比较深嘛，它可以影响到毛发，出现局部的不长毛发。你说要是整个头发都不长了， 嗯， 是光头可能还好看一点， 嗯，它那个 不规则， 不规则的， 对，而且它是就是形成那个皮肤它不是平的，不平整， 嗯， 是增生，就像咱们手术的疤痕， 嗯， 甚至比疤痕还要严重，增生还要明显。 那是遗传因素造成的， 这种的很多都有遗传， 很多， 而且这种遗传的相对来说就是家族每一代可能都会表现出来一些。假如说我这一代有三五个人， 嗯， 可能有两三个人都表现出来。而且每一代基本都有， 嗯， 我们有临床很多的数据，就是能追到五六代都会有， 哦， 不管你的饮食是不是很注意， 嗯， 或者我是不是很注意啊，那个生活作息啊不抠的，它都会有，嗯，这种就比较麻烦， 就是治疗起来比较困难一些， 比较困难，而且它这个就是愈后比较差， 嗯， 就咱们说它有形成瘢痕， 嗯， 还有一个就是它持续的时间长，我们发现三代四代同时都有的也是很多的， 嗯 啊，不是说咱们年轻的时候就有， 是 岁数大了就好了。 嗯，那比如说刚才提到了说这种是比较严重的哈， 对，比较严重， 还有一部分是人可能是介于这个严重和不严重之间 的 那部分， 啊，这是我们临床中最多的 一部分哈， 对对，嗯， 就是比如说哈，这个祛痘哈， 嗯， 有什么样的办法没有？比如说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我们这青春痘不用长得那个哎呀那么大一大片哈， 嗯啊。其实现在就是从小孩来说发病率越来越早，或者从到我们临床来看病的这个年龄越来越低，九岁十岁的就开始有了 啊，就开始长青春痘， 对，就很多了， 啊， 就所以说小学生可能三四年级就开始有了， 啊， 以前的初中生看病的比较多， 嗯， 现在越来越少啊，就说明家长呢也比较在意这个事情了，也都认识到这个如果不及早的控制呢， 嗯， 可能以后发展起来会比较严重， 就是这个必须得提早进行干预， 嗯，对，咱们已经发现了咱们可以就干预，但是干预咱们可以分好多种， 嗯， 像光从的饮食上啊生活上来调节， 嗯， 清洁上来干预，或者是靠外用药来调节，再不行咱们可以口服药来调节， 嗯， 这个 不一样啊， 对，有轻重程度， 咱先说说外用的好不好， 嗯， 就是说首先我们来通过饮食， 嗯， 有人说吃辣的容易长痘， 吃辣的容易长，然后， 吃油的和 油炸的甜的， 啊，甜的 哎都容易长，有些热性的食物啊，比如说咱们说的芒果， 嗯， 啊这个或者是蛋糕， 嗯 啊，有的人吃桂圆， 嗯， 啊也都容易长，这些 这个每人体质不太一样，因为我认识一个我的一个同事，他就是跟我说但凡油和糖凑在一块儿的，比如说像蛋糕这类的， 嗯， 他吃完了他脸上就长痘， 肯定长，嗯， 啊，特别明显，而且特别神奇，就是他不吃就肯定不长， 肯定不长， 吃了之后， 嗯， 第二天第三天就会有反应，这真有这么神奇吗？ 每个人就是不一样， 每个人不一样， 啊，对，咱们就说， 嗯， 咱们以前常说过敏吧，你看有的人就是皮肤过敏， 嗯， 有的人就是走呼吸道， 嗯， 有的人就是走黏膜部位，比如说眼睛， 嗯， 啊，一到过敏季他眼睛干眼睛涩，有的人就不停的打喷嚏， 嗯， 有的人就是身上痒，这个个体差异非常非常大，很奇怪， 嗯 嗯， 是，那就是说从饮食上要控制一下，刚才您说那些容易长痘的食物就尽量不吃了是吧， 对对， 嗯 嗯， 除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是常规的，可能大家都需要注意的， 嗯， 但有时候呢可能每个人个体差异，就像刚才咱们说那个你的同事， 嗯， 就是你自己发现你的规律以后呢，把你针对性自己的这个食物稍微的注意一下也可以， 嗯， 啊，不一定说人家吃这个都没事， 嗯， 我一吃就不行， 嗯， 人家吃这个都不行我就也不吃， 嗯， 也不一定 哈， 对对， 嗯，那除了这个饮食上控制之外还有什么能做的呢， 嗯，作息上 啊， 对，一定要保证生活比较规律， 嗯 嗯，你生活规律的，饮食规律的，睡眠规律，你的激素水平才会一个比较平稳的状况， 这对于很多青春期的这个孩子来说一定得特别小心是吧， 对，所以很多，嗯，学生啊发现考试的时候青春痘容易厉害， 对， 一放假好多人就都好了， 这可能跟他的作息时间有密切相关是吧， 对对， 说到这个青春痘脸上出了这个痘哈，如果往脸上涂抹一些药膏， 嗯， 能不能够把这些青春痘上的不是那么严重，就那种红红的， 对，很多药膏都可以，比较轻微的炎症都可以解决， 嗯， 像咱们其实很多人都用红霉素眼药膏， 嗯， 这大家都知道，而且用的也很广，就可以，还有一些像广告里老做的，比如说叫百毒邦， 嗯 啊，这个大家能看到广告里就也是对炎症有作用的， 啊，这些都可以， 都可以 比较轻的，对。但是有些东西呢，嗯，特别是很多不正规的药房或者是诊所，它那个药成分不明，也可能你用的非常好， 嗯， 但是不一定就没有副作用，没有伤害性， 嗯、 咱们还是要小心一些。 哎，我怎么听说还有一些人这个皮肤哈，这个容易长青春痘， 嗯、 去专门上中医院哈， 啊、 去找那种草药啊，熬 草 药来治，来治这个青春痘。 我们医院有很多有特色的口服药，包括外用药。 嗯 啊，所以效果还都是不错的、 嗯、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到医院看一看，让大夫帮你选择一下、 嗯、 指导一下怎么去用的、 这个需要专门去，比如说首先得号个脉是吧、 如果你特别轻，我们也可以建议不吃药、 哎、不吃药， 比如说哎，特别小的小孩，我们八九岁的那种、 嗯、 我们有时候也不建议吃药啊、 嗯、 因为 太小了是吧、 哎、太小了啊、而且他很多病不严重，你靠其他的手段就可以解决掉，嗯，就不用让他非得吃药 哦，这其他的办法就是就行是吗？ 啊、 就抹一些外用药， 抹一些外用药改善一下、 嗯， 甚至我们还有扎针灸的治疗 啊，针灸能管青春痘吗、 啊？拔罐或者按摩，其实都有作用，都有方式、 哦、啊，真的吗？ 啊、真的很神奇 啊。那中医还真是非常的神奇啊， 手段很多、 很多哈、 啊。 因为说到这个青春痘哈，还得问问您，就是比如说我们脸上已经开始长青春痘，而且还是比较严重的哈、 嗯， 很多女性都觉得这个也不太美哈、啊，影响我们形象。 嗯， 所以很多女性打了厚厚的这个粉底啊， 哎、 这个经常化很浓的妆啊、 嗯。 但是这个化妆和这个青春痘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我们还是不太建议去化很厚的妆、 嗯、 啊，薄薄的淡妆可能没有大问题。确实，厚妆以后真的是影响皮肤它自己代谢功能、 嗯， 影响皮肤自己的清洁。就像刚才咱们说的粉刺，就是因为表皮的东西、脏东西或者其他附着物，再结合上自身的这个分泌产生这些油脂， 嗯， 还有自己皮肤角质层代谢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才形成的， 嗯 啊，你本身代谢就旺盛，自己角质层代谢又多，你清洁又不够，你在外头再糊上一层东西， 嗯， 就更不透气了，就很容易形成这种感染炎症。 是，所以这个女性在选择化妆品的时候一定得小心哈， 嗯、对。 就是别为了盖这些痘痘然后涂太厚是吧？ 对对，你可能忍一忍，忍过这一两个月，经过积极的治疗，可能就能好很多了。 但是一旦比如说真的是，为什么一直在想您说这个干预这个话题啊？ 嗯、 这种早干预是不是效果特别好？ 一定是特别好， 而 且真是你得了以后，我们也是希望患者积极的去配合， 嗯， 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因为为什么会说呢？就是因为有些人已经到了过了青春期了，二十多岁之后脸上留的都是特别这个严重的印儿哈。 对。 啊，这个确实是，尤其女孩特别的影响自己的形象， 很影响。嗯，她如果单纯的是印儿的话，咱们还可以用其他，假如说像化妆品的遮盖呀， 嗯， 或者是激光的这些帮助修复，来去干预的。 嗯， 如果要是炎症多、痘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尽量少涂化妆品。 嗯， 少用这些东西， 少用化妆品，而且。如果是反复发作啊，就是您刚才提到了三十多岁、四十岁还会有的，他那可不能跟他的激素就密切相关的， 密切关系很大了 啊。他会不会有其他的疾病会干扰吗？ 有一些，比如说他一些其他的疾病以后，他造成吃药，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啊，会出现这种激素的异常 哦。所 以 可能脸上会长痘、 有反应的， 嗯， 或者有一些人他有其他的，比如说啊，脸上我们说用过激素类的东西，长期间造成局部的这个皮肤的菌群紊乱， 嗯， 他也会有局部的炎症反应，类似青春痘这种表现， 嗯， 也可以的， 也可以哈。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自己的情况啊。 嗯， 说到这个皮肤哈，长青春痘，因为我们老百姓可能会说，你看这个人皮肤是那种油性皮肤、啊， 油性皮肤 啊，油性皮肤是一什么样的概念呢？ 油性皮肤就是出油很多， 出油特别多， 亮亮的、光光的。 啊、对他们那种皮肤是容易长青春痘的吗？ 这种皮肤不容易， 不容易。 其实咱们看啊，就是容易长青春痘是什么、 啊？ 就是皮肤特别细、特别嫩 啊。 白人相对多， 白人相对多， 哎、黑人其实。大家想一想，咱不管是在电视里看到的，还是 生活当中 见 到 的，其实黑人脸上有很多颗的青春痘，真的很少。 对啊，皮肤特别好。 对啊、 嗯， 皮肤很好。那这是跟人种有关系。 嗯， 这种分泌旺盛的、黑色素多的、油脂多的，然后代谢旺盛的，它的皮脂腺比较丰富的，相对来说就 好一些。 哎，不容易长那种。 哦，所以那种嫩嫩的，容易长青春痘 啊。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啊，这个青春痘呢，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一个挺苦恼的事情啊，有人甚至于开玩笑的说、 嗯、 你看我青春都不在了，但青春痘还在啊，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啊、但是我觉得早期干预早期治疗这个还是取得了挺好的效果是吧？ 对，其实很重要、 嗯、 而且大家